好多的清明节也是春天最美好的时间。那看到这万物复苏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觉得特别的惬意呢？很多出去玩的朋友呢，在这里要提醒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说到很多生活中的寄语，能够双劳一个人的未必是爱情，而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呢，的确我觉得会是上瘾的。正因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性的需要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的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够对自己好一些。 事与愿违，今天又错过了什么？怀疑沉重，懊悔填满应该美丽的夜。天快亮了，疲倦的心乘风破浪，日出之前别忘了回到成了一些习惯了的重量，成为我熟悉的抚慰。天快亮了，不服输的心还在游荡，日出之前是否还有狂野的冒险？

曾多为爱情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e Help me 我只想个简单的快乐 我的心中却像是个人人的表现器急于避免利人急于达而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如以人为本体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看到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善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敬对人才有爱心我样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器搞不懂就问人搞不懂就打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坏为本体表现在自己的生活上看到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进行谜题要把我想我问到底 很多有学识的人会觉得他的学识渊博不是为了征服别人而是为了看清自己的渺小财富的丰厚呢，也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增加扬善的担当地位的显赫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为了能够前行得更好力量的捍卫呢，也不是为了欺负弱小而是为了自由的呼吸一个人有能量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是为了承担更多的使命 想你怨你等你忘你到现在为止忘了我的过去我的名字我们的事忘了我像个孩子也忘了要你给我一辈子恨我爱我宠我问我仅有的自私